请睇《感应篇》第75节，亦是两句：成威逼胁，众暴杀伤。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仗势欺人，亦是一般人很容易犯的。不知道那种事情会和众生结下冤仇大恨，引起对方强烈的报复，而那种报复生生世世永无止境。所以古圣先贤教人，在你有权力的时候，你有地位的时候，你有威势，你要懂得修福，要懂得积德。不应该成势欺负人。你看祸福就在一念之间。我们看了凡四分，了凡先生做宝底之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地位有权势，他利用他的权势做好事，减租。这个举止，他本来要发心做一万件好事，那种举止受恩惠的人不止一万人。全院里面那些农民通通都受惠了。如果不懂这个道理，作威作福欺压百姓，做作罪孽是地狱果报。我们从这个明显的例子，就应该深深审察，深深去思维，吉凶祸福确实是一念之间。我们亦看到西方有些传说，说人的一生从生出来起就完全按照自己的命运去行，一生绝不会改变。在古老的预言里面，我们亦会看到是这样的。好像依照剧本做戏一样，我们要问那个剧本是谁写的，是不是上帝写的，鬼神安排的。如果是事实，人生还有什么意思？完全听人摆布， 听人玩弄，咁讲讲唔通啊！所以有人嚟问我，西方嗰种讲法根据乜嘢？我话佢嗰种讲法同《了凡四训》里面孔先生嘅讲法冇差别。孔先生将袁了凡一生命运都算定咗，了凡先生从自己实际上生活比对真的冇错，每年考试考中第几名同命里算的一样，每年所得的俸禄亦同命中所讲的一样，一啲都冇错。呢种是宿命论。人有冇命运？有，只有迷惑嘅人按照自己嘅剧本去表演。了凡先生未遇到云谷禅师之前，亦系咁；遇到云谷禅师之后，云谷禅师将嗰个道理讲清楚啦。剧本系边个写嘅？自己写嘅，前世所做嘅。所以佛家讲业力牵引，呢个系真理啊！因果报应，佛讲得好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你如果想知你前世做的是什么业，你这一生所受的就是了。这一生所受的果报。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你如果问我来生会怎样，你这一生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，就是你收因了。因好，果当然好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以前迷惑颠倒，无善知识教诲，错了。这一生好幸运，遇到佛法，遇到经典，逐渐逐渐我们明白了，觉悟了，痛改前非。迷的时候我们不知好歹，以为人人都是坏人，人人和我都敌对，一日到黑小心防范。觉悟之后知道了，这种是自己的错误。日日是吉日，人人是好人，边个不好？我自己不好，我对人怀疑，我对人猜忌，我对事犹疑，对你迷惑，我自己唔好啊。人边有唔好嘅？咁一回头就係学佛啦。学佛就係学觉悟。学佛就係学做好人。迷惑嘅时候起心动念总是欺负人，总是伤害人， 觉悟之后，我们先真正忏悔，从今而后处处忍让、礼让，感应篇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，下面是讲不知道爱惜物力，现在讲浪费资源，要跟我们讲这些过失。这里以上是对人，下面那段是对物，所以各位细心去观察，世出世间圣贤教我们，我们将它总归结，不外乎教我们怎做人，人和人之间怎相处，底下一段再教我们人和大自然和那些万物怎相处。人和天地鬼神怎相处。天地鬼神绝对不迷信，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，现在我们清楚，我们生活空间位次不一样，我们生活在三度空间，他们可能生活在四度、五度、六度或者更高位次的空间，我们看不到他，高位次的他能看到我们，低位次的他看不到我们。所以古人常讲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这就是不同空间维次的众生，我们怎样跟他相处。我们看不到、听不到、接触不到，但是知道他存在，我们用真情心、恭敬心礼敬他们，平等礼敬，不单止礼敬赞叹，高维次空间众生他们的智慧福德高过我们，值得我们赞叹，值得我们学习。所以佛在六念里面教我们念天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是念三宝，念天、念界、念师。天修上品十善业道，天人修慈悲喜舍。念天是念上品十善，念慈悲喜舍，念念之中要效法，要向他们学习，这种是真正尊敬、礼敬、赞叹。以我们的修德回向供养，我们拿什么供养？我们自己修得好好，就是对他的供养。普贤菩萨说，儒教修行就是供养。 呢三种关系搞好咗，好清楚，好明白，做得好圆满，天下太平，身心安乐。烦恼自然唔生，智慧自然增长，何乐而不为之？点解要做作恶业？对任何人感恩大德，人有恩于我，一餐饭的恩德，一日接待的恩德，终生不忘记。时时刻刻有徒步的心，这就好了。人家侮辱我们，陷害我们，绝对不要放在心里，将它忘得干干净净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人人是好人，人人是佛菩萨。世出世间圣言是这样教我们的，时时要懂得忍让，绝对不可以有意或者无意地伤害人，伤害万物。不单止人不可以伤害，树木花草都不可以伤害，这些是佛菩萨圣言教我们做人之道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